以下嘅节目由乐师傅法式冰淇淋提供。 佢老板古咪话：乐师傅法式手工冰淇淋 ，The Christmas 系啦，好特别咧！呢个 Format Channel 竟然终于有呢个赞助商，真系坚系同你讲，我哋今日非常非常之高兴有。 最荣幸添，当然系 高兴荣幸行咗咁多年，因为其实 敲咗碗好耐， 唔系第一次讲，唔系第一次，唔系第一次问，时间上咁啱就唔到啫，因为其实师傅都嚟探过我哋好多次噶啦。咁喺以前 Unformed 嘅节目里面都间唔中会提到呢、這个即系我哋嘅乐师傅话冰淇淋手制冰淇淋好开心，好高兴，天下一绝，各样那样。 台湾一 系啦，系啦，台湾一词 唔系世界一咩？ 石溪一词啊嘛， 咩台 就乐师傅嘅雪糕系世界一， 耶耶哇！咁啊，咁今天终于就 请到个老人家嚟， 请到个老人家嚟啦， 系啦，但都好大机会系 Format Channel 有史以嚟第一次国语广播， 系啦，咁以下节目将以丽音双语广播， 单语 你以为咧？ 系啦，啊唔系，应该话 N 语啦，我哋 multi channel， 我哋有呢个日文嘅，有呢、這个，喂，讲讲下会变咗日文噶啦，杰叔唔喺度啫，如果唔系， 争在冇人识法文啫， 有 师傅识法文噶， 师傅识法文，冇人应佢啊，明唔明啊？ 有咁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嗱，咁但系咧，都仲未介绍完。 系， 净系讲咗乐师傅啫。 系， 但系我呢位台湾嘅朋友，我呢个乐大哥，除咗系一个手工冰淇淋师傅，一个甜品师之外，我谂以下呢个名咧，三十代以后嘅小朋友都唔会识噶啦。 其实系卡罗嚟嘅， 但系三十代以前，你真系同我讲，你九十年代有睇。台湾嘅台湾动漫嘢，又睇台湾嘅杂志，又上你早期上网的话，你同我讲你冇听过以下嘅名字，唔该同我滚埋一边跪墙角，系咁多。 嗯， 我哋隆重介绍我哋嘅残党主席，自护残党主席，吉吉翁， 吉吉翁， 系啦，老大哥。欢迎你， 欢迎欢迎！ 哇，真的，我因为上一次你来香港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去， 没时间 去，又不是我们，我有跟你提过，但因为时间上你要书展，换剧检，你都没时间过来，我们吃了两次饭，都没时间可以真的。我都不敢提，好啦。咁我哋今日仲有咩人喺度呢？因为其实真嘅，今日主角就一定系 乐师傅 、一定系残党主席㗎啦。咁但系循例都讲一讲啦、因为今日其实师傅最挂住嘅呢就系、是、真系识于微时睇住杰叔由冇人识到印象杂志杰达个名大过本书个 logo 嘅。咁多年嚟， 仲要攞嚟 sell 书添。 系啦，咁但系杰达冇办法，佢听日要翻工，咁就头先就即系依依不舍地系啦，声喊住就要走，泪奔咗，系啦，系啦，冇错。咁啊，所以咧，杰叔唔喺度咧，就完全系即系遗憾嚟嘅。咁我细佬老师话，作为阿乐哥嘅另外一个我。自封的好朋友啦，咁就一直都同阿乐哥，即系因为其实真嘅我好敬重呢个人，咁好啦，所以今日就由我去领唱做呢个吹水节目，咁我搞嘅系啦，认咗先，有咩事啊揾我啦，跟住仲有我哋嘅控制员哥哥，俾啲掌声我哋嘅控制员哥哥 ，B 台长。咁咪即系一定系咁啊！即系嗰啲咧，跟住 对啊！所以就系话你搞清楚系 B 台长正 B 台长，唔系我哋冇鼓手喎呢度， 系啦， 阿鼓手翻咗屋企， 系咯，仲冇错。 咁跟住仲有粒波，阿粒波出下声啦，系啦。咁仲有我哋嘅职业 ，OK， 咁啊，今日。啱啱就同阿主席去食咗餐不错嘅 意大利餐，咁啊特登拉佢翻嚟，就谂住少少类似以前format D 又好，或 format 又好嗰种趣谈式嘅闲聊下。咁我哋其实切入点都系试下行下呢、這个我哋由动漫开始，先讲翻我哋 format 嘅本行先。 format G 传说中嘅 format G。 好啦，麻烦大哥，你先带上你 的高达嘅冰淇淋 主席的母子，你现在我就要访问我的产党主席 Zixion。 Zixion。 那真的， 董仔这个冰淇淋的， 我看你的，我们很多就是香港的动漫的阿仔，看你的文章都20年，真的， 有了， 不止我，不止杰特的，其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不小的杂志，因为网络兴起之前还有一点，因为坦白讲，香港出不了那么多的漫画，那个版权的问题没有那么麻烦之前，香港很多时候做书的，你2块5块去拿回家看一天两天再还回去，有些时候杂志都有人做回书去看的，我就是这个。最后我就全都买回来，字多过图的书，真的， 对， 我猜不懂的，我看这，那个时候的杂志，神奇迪代怎么的，还有那就算是电幻的杂志也是这样，台湾的书字比较多。不一定是太多的地步，但神奇地带的字是他妈的多。 他妈的多。 我以前在看你的东西之后，在网络上也看过你的文章，在索夫鲁同盟那边也有跟你土教过，但很多年以后我才跟你见面。但我是想，你是怎么走进这个圈子？主席不是一天就是主席的吗？小兵是怎么走出来的？ 对， 那开始啊。 啊，请。 冯牛一，香港的大家好。 啊，不错 、不好意思，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嗨。 那个我是产党主席骆师傅。 嗨。 好。那是这样子哈，我做进入卡通漫画这一届的时候啊，当然因为希望是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个东西，在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国小国中， 从国小开始我就看钢弹啊，然后到国中的时候，甚至到就应该是说接近到念高中之前其实我在卡通漫画甚至钢弹模型这一块是没有朋友的。什么叫没有朋友的呢？ 你直接一个去赚， 我一个人在摸索这些事情，在玩这些事情， 很孤独， 很孤独。然后但是 不是那么多人就回这个。 我猜我们很幸福啊，我们很多好几个都有朋友，有同人界的朋友，还有这什么都有。 就是有些朋友还喜欢这个东西。 一个两个阿仔 也好，不多，可是还有。 那我们这个年代没有。 你才大我5年，有哪个差？ 是不是台湾跟香港不同吗？ 对，那个时候有点不一样啊，有一点不一样。好，比如说我们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钢弹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演 啊， 我小学4年级哦，那这时候演出来的时候，所有男生最多拿贴纸贴本子 啊，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正确的翻译 啊，其实是乱七八糟的。 哦，懂懂懂懂。 那时候录影机啊，在台湾录影机 还没普及， 应该是刚开始， 刚开始啦。 我知道，很少， 刚开始， 我知道什么。 你要去租录影带，没有这回事。 哇，贵的， 贵的贵的妈 啊，没有这个东西哦。啊，我因为我爸爸很喜欢玩有关于影音的一些设备的东西，然后他自己在报社，所以可以拿，报社可以拿到很多这些东西可以回来，所以我就可以看。那男生嘛，喜欢看机器人卡通， 对， 当然 对对对， 正义的一方，我们会看这些，好，就看看我突然有一天，机器人拿起来看一看，黄白蓝。 对对对，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放下去，什么从大地上站起来，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鬼啊？ 什么鬼啊？放进去，然后看完说奇怪，这个阿尼美，这个卡通我看不懂， 看不懂， 坏人到底是谁？ 对，没有坏人， 没有坏人。然后呢，一进去，哇，怎么第一次人死了这么多啊？ 对对， 以前都看到应该是坏人死了才对。怎么 两边都 死人， 死光， 死光，对不对？然后呢，我看到什么？因为他的第一集这样放了之后，中间没什么第二集、第三集，随便跳着拿起来再看，看到呢，看到我刚好看兰巴拉鲁突击，结果呢，兰巴拉鲁战死了，我说奇怪，一个大叔战死了，他到底是敌人还是坏？ 他是 好人 还是 坏人？ 他是中的还是奸的？ 对，可是呢，奇怪，他刚刚好像跟阿姆罗还叫那个一起喝茶还是喝酒一类的，对不 对？ 这到底怎么回事？ 看不懂啦， 看不懂啊，小朋友嘛，哈，小朋友不知道，没有坏人，这骗子一定有问题。 所以你就要搞懂他， 为了搞懂他，我看看说，奇怪，这个后面中间我要把它看懂，所以回头一集一集开始 来看， 正在看就是， 对，很好，看完的时候我还是看不懂， 很好很好， 好， 就像我老爸一样，这个星球大战。星际大战 啊！ 我老 星 在 大 沃 斯， 对，在美国上映的时候，我老爸就是在里边。他说他在戏院看了三次，连住看三次都看不懂。 对，好，小朋友嘛，哈， 懂不懂这个 I'm your father？ 对，我十岁的时候 还没有哦， 还没有了。 我十岁的时候是我念书最好的时候。我说哦，课本哦都看得懂， 但是 为什么这个 刚才 我看不懂？我全校第二名。 所以你就不甘心，你就要克服这个鬼东西。 这是他妈的什么鬼东西？我一定要搞懂，我一定要搞懂。好，来看一看。 那你那个好心的 心， 就是在这里开始， 这就开始了。然后我看完 说，不服输的心。 我当时看着荧幕看完的时候，怎么办？我看不懂，我看了三遍了。 三本 47、46话，46话， 这个因为你不是流体， 我是看到一个，看到一个红色的 Zaku， 真帅啊， 帅啊， 钢弹，没有这么帅， 壮年， 对， 对不对？后来在那个时候，台湾出了一个模型玩具的组合，Zaku 叫做萨克军。红色的夏亚装的那种萨克叫做萨克将军，哇，真帅，这名字真帅。然后呢，兰巴拉鲁的姑父，蓝色的姑父拿着一把刀，对不对？然后这边不是鞭子， 对，鞭子 是 鞭子啊， 叫长鞭武士， 长鞭，太远啦。 好，接着 什么鬼东西？ 什么鬼东西说的好？然后呢，接着。三个多姆 啊， 香港叫什么？ 黑市上人 大魔， 大魔哈。然后台湾叫做，把它叫做名字叫做装甲武士，货嘛，装甲武士，其实蛮有一个样子的哈，蛮有一个名字，很会取名字，很会取名字。好，那我就说哦，这个名字取得还不错嘞哈。好，算继续看。好，下来后来换一架格鲁姑姑，格鲁姑姑，台湾把它变成什么名字？它因为它是两。这边两边嘛，他叫做长枪武士， 长枪， 长枪，把他当做枪了， 有些不错嘛， 对，很屌啊， 很屌啊！ 很台湾， 哎，很台湾， 很台湾， 很台湾的感觉， 很那种布袋戏的， 还有那个静音呢，YMS 15。 Y M 十五，Gang 的名字哈，我想一想啊，好像是 印象吧， 我知道，可是他叫什么名字？太久了，我反而不记得，叫做什么骑士， 什么 前面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名字，前面有一个名字， 对对，骑士， 哎，好像是这样 ，OK， 哎， 他要讲上那个骑士吗？ 嗯， 样子是， 也这样，也 对，因为有一些东西我记不是太久，记不是很清楚， 不要整，不要整， 哎，没关系， 没关系， 还好还好，因为我们现在才放过来说， 嗯， 我们小时候看香港的翻译， 哎， 全部都是炸鼓。 是 有船都是 有这个 MS 零路， 嗯， 到这个吉阳谷， 嗯， 都是炸谷， 对对对对对， 啊，好，也蛮有意思的，嗯， 没事，因为他们懒得要命啊， 是， 嗯，然后拿起来就翻译就出嘛， 嗯，对啊， 好，那时候哈，一盒模型是250/1/250， 对对对， 小的一个， 小的一个，小 的还有地台。 啊， 它有第一个地形 啊，有地形， 而且 对对 啊，那你要买，好像要买六组才可以拼得起来， 拼得起来， 拼起来， 拼起来。 像这现在这个都有10万， 哎，十万， 现在应该有10万， 十万，拿着框是六个，刻成一个， 哎，那所以我现在啊，应该是说我那个时候买的第一台 嗯 机器人模型， 嗯， 也是 MS， 啊，就是钢弹 啊。 最初期的那一个，哦，然后那个时候同时在流行一个东西叫 BB 杠 啊 ，BB 的 BB 枪 ，BB 枪 ，BB 枪，第一代火药式的，不是弹簧式，是火药式的， 火药 式的，它又很小很小， 我讲 这些， 我 们上炮炮子 了，那个哎熊式的吗？ 哎， 上港就炮子， 我们叫炮子的一个， 对，然后呢，我搞到了一把装好子弹放上去。左轮枪嘛，哈， 对对对， 我说哇，钢弹的装甲很厚，对不对？ 对， 对， 我就拿起来，哎，我要试试看，砰，哇， 就串了， 串了，对对。 他说，钢弹装甲也不怎么样吧？然后还没有结束哦，那时候还流行什么？大和号 啊， 雅马托， 哦， 我也弄到一台 啊，你问我， 打下去，砰，哎呦。大和做装甲之后，为什么呢？子弹弹开了。 哦， 钢弹不足大和啊。 算啦，一个是霰烂，一个是 MS。 有差有差 有差啦。 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就玩起来了嘛。可是呢，事实上，台湾在那个时候，我那个年代应该是亚麻头是主流才对，应该。 对。 可是因为台湾进来的这个时候被管制，钢弹先进来，战舰没有进来。 哦，所以哦，因为我刚刚就是有在猜是不是这个， 嗯， 因为你说钢弹线亚麻头后， 嗯， 这样就不对，但如果你说因为戒严，所以管了没有进来，迟了几年就进来， 对， 那就对了， 因为什么呀？那个时候是什么呀？无敌铁金刚，哦，叫做那个叫什么？ 我们的 马飞机完了哈， 马 金 嘎 啊， 马金嘎这懂， 对， 啊，那个这个东西先进来， 哦， 机器人嘛， 对， 不设战争， 对对对， 哦，不设军国主义， 对对对， 然后钢弹啊，机器人，男生看机器人，好，很好，科技， 哦， 应该加以鼓励，好 ，OK， 看到战舰大和号，啊，这不行，军国主义。 对对对， 所以我打你啊！ 啊，香港也有更迟的状况，因为大和号这个名字， 嗯， 我们想起了我们这个打仗的年代， 嗯嗯， 在香港播放的时候叫和平号， 和平号 改名啊， 帮他改名啊， 和平 啊啊！我先讲，重播的时候就用回了。大和号， 嗯，大和号， 二的时候， 亚马托 这一代 two 的时候， 信号不行，这个 跟重播的时候就用回了带火 号， 因为我们香港有广东话的主题曲，也是唱带火号，还有是原本的去配广东话的字，我们小时候，结果我觉得我们很幸福的，因为我们香港。七八十年代的曲都是原来的曲，原来的谱，谱配对 广东的词， 对，不是一般广东的词，它是针对那个作品，肯定有看过那个填词的，有看过资料， 理解的，他理解的， 知道是什么回事，我不信，一定是一张。还是几张 纸版的 一个开链跟你想啊，拜托你给我填词，跟着这个框架去填啊， 这样子 完了。但现在的我们现在香港的动画，万一要配香港主题出去的话，一定是骂翻天的。为什么呢？要么是随便拿一首。垃圾配上去，完全没有跟作品有任何关系的。 那句还好，我们最厉害的试过一次，这个《钢之炼金术师》他是用原曲配这个中文的歌词，找这个陈奕迅来唱，但是 陈奕迅 其实中文的歌词是跟故事有关系的， 对啊， 但是都被骂翻天，因为他们这个我们请他们做原教主义的家伙说原本就好了，为什么改这个中文词？ 那我公道一点，我们拉开了一点， 不喜欢、这个、 我公道一点，就是我个人呢就很喜欢中文版，我觉得中文版跟日文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现在这一代因为太方便，互联网太方便， 太容易知道。 以前我跟大哥你，小时候你到我五年都不差太远，我们同样的都只能看电视机有什么，还是老爸弄什么换剧，弄什么东西回来就看什么。 对对对。 你啊，好听好听好看有趣就完了。现在的孩子七岁八岁都在 Google。你刚刚骗我，不是这样的，是怎么的 ,Wikipedia 这样写的一个白痴，对。现在的孩子就是这样，那没办法了。回到你的童年，我们的童年，那好了，你开窍了，你找到你的兴趣了，你肝胆你喜欢你喜欢那个雄狮的夏库了，那好了， 夏库不止夏库， 夏库、 夏库是别的东西， 是还好了，拜托嘞， 拜托了， 是。 不要傻我啦，我已经知道我的国语。 通力的 啊，对，行了哎，好 ,thank you。那你之后是一直都怎么孤单吗？还是要到哪里才找到你的伙伴呢？ 天涯孤星。那刚好呢那时候我搬家。我从松山搬到景美。景美就是在台北市比较深入的那个地方。 景美我只知道有景美女中。 景美女中说的 好。对，不错的，我知道。 景美中有很多大姐姐。 对啦， 好 嘞。 好，到那边去之后，那某一个时段是更孤独。什么更孤独？到那边那个严格来讲，就台北市来说它是更乡下。更乡下。然后呢更封闭。 更封闭 。对外面是完全没什么接触的。无聊归无聊。但是没有人会跟我吵。那边其实是一个叫做比较文教区啦。 哦，文教局，教育那个是大家都是读死书哈，然后那个不太会跟人家吵的事情。好，到那边去，那我觉得也还如鱼得水哈。什么叫如鱼得水呢？就是那边只要念书，那我国文还不错，那边就还可以讲上一些话，可是所有关于钢弹、anime、动漫、漫画什么东西都不用谈，那边是没有办法谈这个东西。好，可是呢，后来我从那又搬走了，又搬到哪里？又搬回松山了。那时候我开始念国中，我开始念国中， 我就回去了， 国中了。那我国中一年级吧，哈，一年级搬回松山。好，我搬一进松山，哇，面临很大的竞争。 对， 因为那个 为什么？ 那个所谓的那个时候的竞争，就是说读书上面，刚好我的那一班很多厉害， 你换了 环境啊，对对对。 可是刚刚好，我坐的几个同学，刚好我坐的旁边的几个模型迷。 来得开 了，掉球了， 结果呢？更好玩的是，大家都是玩军事模型。 那 个时候有个情形， 哪一块 玩动画模型，包括钢弹等其他在内，是不入流的，是不能碰的禁忌 啊。 什么叫禁忌呢？就是说，这个不行啊，这个不是主流啊，你玩这个你 这个什么鬼啊， 这是什么鬼。事实上帮我的同学其实都喜欢玩钢弹，大家都不敢讲。 不讲 不讲都不讲啊。有一天我自己带一本。 怕掉链。 怕掉链。 对对对。 那我刚好把我的那本那个什么贴纸布一大堆钢弹的带到学校整理。整理。那反正考完试嘛。啊，没有 事 情。 我已经猜到什么事了。 然后我的同学走过来说：“ 这个 你怎么在看这个？你怎么在看这个？可不可以借我？” 借我， 我就是猜到第一个墙面。 原来 你喜欢这个小洛？ 对。 来，跟着小心。 我也喜欢啊。 是。 最好玩的是那个时候钢弹出了一个系列，叫做 MSV。 对 ，MSV 来了。 他拿一个说明书来给我看， 哦， 打开看， 很厉害， 这决定很清楚， 对，我还记得是什么， 是母系来的， 拉库 Canon， 哦， 哇， 加龙， 我赶快把我的拿出来，那个我的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钢 Canon， 那个 钢加龙， D 型飞在空中， 是 那个是什么重装型啊？ 重装型，对，韦飞的， 哦， 韦飞的， 互相马上了解， 是， 很开心，非常非常开心，哦， 终于有第一个伙伴了， 对，伙伴了， 终于让那个哭声理解了， 然后 理解 青春， 对 ，Rocky Cabin， 然后拿起来一放啊，大家就可以谈得上了。然后我们就去找模型店。好，刚我们家巷子口有一个模型店，老板怪怪的。老板怪怪的。 通常都是 这样 怪怪的。 快乐的。 反正他做模型店一般都是卖什么飞机嘛，战车嘛，大炮， 军用机。 OK， 那个刚好我也有玩。我也有玩。玩什么呢？我有一整个日本舰队。第一架模型飞机叫做零战。 零战是。 第一艘的700:1的水线模型船叫做信浓号 啊，信浓 是信浓号啊，那个第一台战车叫做 Tiger， 德国的 好玩起来，他那边应有尽有，最后说我跟他讲说，哎，有没有钢弹？小声问， 没钢弹， 有没有 小声小声问， 有没有钢弹？ 小声的， 来看看我， 是 阿尼玛斯哟， 从桌子 下。找出一箱， 厉害啊！ 是这个吗？耶耶，今天刚到，那一台我刚好没有见过，哇， 剩的， 我身上所有钱全部掏出来， 这掏出来 是 钱 ，take my money and shut up。 因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刚好过完年 啊， 有一点 有红包了， 有一点 熊包， 红包拿了， 十包啊， 买了一台，哇！好开心， 好开心啊！ 那么就是钢弹吗？还是其他的？ 应该是不是？应该是技术力， G three， 哦 G three， medical thing， 哦， 那个起 MSV 的东的东西 ，MSV 的东西 ，MSV 的 拿来 银色的，银色的， 然后呢，我就带回去，啊，然后呢，那个因为坐战车嘛，会有一点漆， 是 拿起来说嘛，这些漆都不对， 是， 嗯，因为军事用的漆嘛， 当然 军事用的漆哈，那。我对外来讲都说我是个军事迷，战车迷， 嗯， 所以我做了一些战车，也在模型的界里面有一点声望。 嗯， 可是呢，这个拿来做钢弹好像不太对。 对， 颜色哈，颜色都不对， 有些不是的。 哎，我得重新再去找。好，所以花一点时间，头有点痛。啊，那都不止这家店，我到别的地方才买得到。 嗯， 怎么办呢？我如果去别的地方买， 哦，对。 我如果去别的地方买，遇到同学在那一边，我如果买钢弹的话，这个脸放不下来，啊，我会变成小。 你要躲，得远远的， 躲得远远，偷偷买，只能偷偷买了啊，没办法了。最后没办法怎么样？ 真惨。 哎，刚刚好，我一个堂姐，因为工作的关系， 嗯， 住我家， 然后 我说姐姐， 欧尼桑， 你带我去买模型。为什么我要带他去？我说我买不适合。 嗯， 好，后来骗他帮我买，带花买，说你要买给我，你要买给我。啊，朋友看到我啊，真的是每一家模型店都有朋友，很糟糕，很糟糕，到处都有眼线盯着我看，然后就说，那我姐姐就帮我买一盒给我，说你没办法，就是姐姐要买给弟弟玩。 嗯， 哦，不是我要，我必须要这样说，买回去很高兴， 嗯， 马上煮起来。那是一台黑色三连星的 MS06R 宇宙高机动型。 嗯， 哦，高机动 型 R1 刚出的， 对对 对， 啊，刚出的，哇，开心 开心 开心，没错 啊。怎样说回来，那么不是 G V 啦，那么是这个一号机啦，这个 prototype 啦。这个钢弹， 不快哦，不快又 是，嗯，因为我还记得这个 MSV 连单没有出 GV 的， 是的，是 还没有， 还没有， 这是好了东西， 还没有的， 错，哎，那是 prototype， 应该是 一号机， 一号机，对对， 一号黑白的那个， 黑白， 上次的这个二进， 那黑白它基本色， 对，基本色， 所以我的漆不要买，就重新可以做， 哎， 是好 的， 好， 做起来很开心。哦，非常非常开心啊！哎，接着，哦，接着就在学校有人在玩嘛，开始在打。 啊， 突然有几个人，哦，突然不是我们这挂的，突然有几个人说他们做了什么？不，拿了一本漫画， 哦， 叫做《模型狂四郎》 啊。哦，那突然间就一堆人去 玩这个， 对啊， 去玩 了。完美的，完美的。 但是他们事实上他们是不懂钢弹， 对， 他们懂的是狂四郎，不是 狂四郎。 他拿起来那个， 特别懂。 哎，突然问他们在讲起来，问我懂不懂？他们以为我不懂，他妈的以为我不懂。 你比他们更懂。 哎，结果他们觉得，你看你们玩这些军事模型都落伍了，啊？居然敢跟我讲这？好，我跟你讲，哦。钢弹第一句话开始，我开始背台词。好， 应该念得清了吧？ 哎，然后我就开始讲，他说啊，还好我是念中文的，那时候我还不会日文。 嗯， 过两年之后我会日文。好，那时候啊，没关系，就讲起来了。人家说啊，原来你真的懂钢弹。 是， 不好意思，刚好 我不懂你懂， 对呀， 发疯嘞， 哎，结果呢 ？OK， 本来我只是玩军模里面哈比较风云人物，现在连钢弹也是风云人物，而且还找不到对手。哦，很多人可以跟我谈，因为这个叫做什么？竞技的铁幕打开了，我就讲，啪， 是 啊，你就因为已 拿那个跟， 因为已经不用，因为已经不用躲了嘛， 嗯， 是，它可以见光了， 那可以见光， 我们的小落 光明正大的 小落变成可以 大师， 是，但是 走出来可以大大猩猩跟你讲，你不懂，听我的， 上次次都说你不懂， 是， 来，我们来成精到这样到了。 这是我讲，什么叫做不服输？哦，不服输，所以我一直讲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我讲了一个学期， 哦， 很厉害啊！ 嗯，讲了一个学期，所有人到最后， 你应该给他们应该躲了很久了吧？ 没有啊，我讲了之后，还是很少人能够跟我对话，很少。 嗯， 好，可以问几句 ，OK？ 嗯， 一直对话很难。 嗯， 最不想啊，他们都。 然后来呢？其实我国中的后期的成绩不太好。 啊， 不太好，为什么？每天砍砍杀杀， 当然啦、 啊。啊，成绩不太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哈，其实差一点几次，差点阵亡，差一点点。好，那没有关系。啊，后来考试哈，考试、因为家族的关系，我考到了基隆中学。 嗯， 我要从台北到基隆去上学。 好，去基隆 啊，蛮有一段时间要去基隆上学。好，那基隆上学， 满天从中山到基隆吗？ 对， 很远， 很远， 很远，有一段路。那个时候的交通比较不方便， 几个小时哦。 嗯，是没有到几个小时。 你来回不用三个小时， 来回差不多三个， 来回三个小时，发疯嘞！你哪个就是在香港，就是在 全玩的，就这个， 对啊，玩完在新界。去香港 岛上，带半个 香 港啊， 差不多就有一段距离就对了。 对啊， 那也没有关系。那但是那时候很重要一点哦，很重要一点。 嗯， 有一个影片上演，卡通影片，上演了，哦，叫做马库洛斯。 哦，这个呀，又系佢 马库洛斯， 第一个神来了。 今天我讲，我第一套看日文的，就是马库洛斯的。Can you remember love？ 啊哈， 电影版 就是这样。 哦，了解。 继续吧。 爱 ，Oh boy, the emotion。啊， 是的。 那个时候放的时候，哇，我知道有个人 发疯啦。 台湾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不会演这个东西。 你讲的是电视版吧？ 电视 版。你因为是就是戒严，所以晚了这么多。 对， 对吧？好， 因为他的那个马库洛斯的电视版在日本啊，应该是1981年 83年， 我说电视版不是电影版哦，不是电影版哦，电视版的资料开始出来的时候 啊， 1981年的年 资料是81，但真的放映是83，因为《玛丽影音机》嘛是1983年才 没有，严格来讲1982年，他的影片。开始看得到了， 对对 对 对 对， 有看得到来了， 有东西来了，对对。 1982年，我12岁，那我12岁，好，那个，但是呢，台湾的关系哈，台湾关系哈，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演，可是你不知道演什么， 啊， 对， 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他演 很皮毛， 哎，那是什么？哇，战斗机变机器人，酷，可是我看不到， 对， 那段期间是看不到， 没办法弄得到， 对，看不到哈。1985年，1985年 也不是网台 啊，台湾叫做宇宙战舰， 对对对， 还好啦， 我知道，还好啦， 还好哈，叫做，但是它是我们讲说超时空要塞马库洛斯，它也不叫超时空要塞啊，那就算。唱歌的它的主题曲，它的主题曲蓝心湄唱的，蓝心湄，居然是蓝心湄唱的，而且唱的蛮好听， 蓝心湄来呀， 蓝心湄唱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真的不知道。 哎，这个音乐我还知道。我为了看这个片子，从基隆中学一下课冲回去坐第一班车，赶快冲回来，身上要带着 回家， 身上要带着刀子，因为路上会有拦截我跟我对 K， 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很讨厌一群人，你这个家伙可以出来！我说我等一下要看，我等一下要看那个。那个 宇宙战舰， 宇宙战舰，不要拦着我，拦着我，我通通把你打倒。 这兵临， 好来，三个啪啪啪啪，对不对？打倒了8个人，我要回去看卡通里面这群王八蛋，对不对？ 哇，我那个时候，我看 Mark Cross 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香港也没有管这么多，所以我们在电视可以看到电影来的时候，还有香港。第一线的明星去唱香港中文的这主题曲，当然他没有玛丽桑， 我们还没认识， 你知道啊，我们广东版的原版玛丽桑的是5分多钟的嘛，他是3分多钟，不见了那2分钟就是最高音那2分钟 唱不到啊， 难唱的，难唱的地方 根本唱不到啊。 好 anyway 你记住， 好，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说哇， 我从头到尾把它看完，很开心。然后呢，可是呢，钢弹事实上还没有演，那时候钢弹还没有演， 还没演。 我想看钢弹哦，看不到，还要再晚一点点，还要再晚一点点。也就是说， 还合理的82、83、84、85。 对，为什么呢？ 那个 不是初代钢弹哦 ，Zeta。 Zeta 来了 ，Zeta 来的 啊，知道。那 Zeta 我们还迟啊，我们又到90年 哦， 89年。 不止，就像的 咧。冇，旧一旧二，我记得轻轻早过。 Zeta 我 repeat form four 啊， 九二啊 ，Zeta repeat form four。 九一之后， 因为香港是很怪， 很慢仔。 Gundam 在初代 很早 放完之后， 很长， 不知道哪个白痴。 天才还是拍戏 在讲 这个文气问题。 完全我猜我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也问过，是不是版权的问题，是不是谈不来 怎么样？ 但不是啊 ，Sunrise 的东西还是一直在播同一个电视台，因为我们香港只有两个相邻电视台，不是 A 就是 B， 是 A 台 B 台的东西，每一年都有，每一年都有看。 Sunrise 就是 谢台没有，东西什么都有， 都有， 就是没有跟的， 没了，干的没了。 哎， 直到我们中学的时代， 所以 我们 比你还迟。 哦， 是 好，那很好玩的是哈，我在学校后来就是这个演，就是马库洛斯演完的时候。我从基隆中学转到复兴美工，因为砍得太厉害，砍杀得太厉害，成绩不好，学校把我退学。其实不应该，不是成绩不好，是因为我砍杀太厉害， 很厉害。 好， 尝试还可以，但你 就是你杀得太厉害了。 那个我爸爸到学校来，他可能长辈们有点难过。人家骂我说你这个王八蛋怎么样，然后最后就是我一句话，你到底有没有砍赢？有没有砍赢？你砍输就不要给我回来。 不愧是洛爸爸，跟我应试的洛爸爸是真是一样的。 因为他很生气，我到处砍啊。那没有关系，我说这个学校我实在是不想念。为什么呢？你看来回这么久， 太远啦， 太远啦，所以我赶不上看卡通的时间。 简直说不出吧？ 你还敢说？好 ，那后来呢？因为刚好我几个同学画画很好，跑去念复兴美工，一直叫我去念。对啊，我就喜欢做模型啊，做钢弹啊， 对， 看漫画啊， 理工的 对不对 吗？ 我如果去念正常的高中， 你就是这样。你就是怎样进了一个迷宫，因为我一老早我就知道你是复兴迷宫，但我一直是 奇怪，他 这奇怪你怎么会转这拐这个弯？ 好，那因为我爸爸其实他在联合报社里面， okay， 他是做印刷相关的最高主管 哦， 做印刷的人他一定会一些美工啊、切板、 基本 啊相关的技术， 这个也听过一下。 对，所以他画了很多东西。那他觉得说，到最后觉得说，你儿子也喜欢画画，喜欢，其实是喜欢画钢弹的东西啊。然后那我去念这个学校专门教画画，应该很好。 也对啦。 后来说他同意让我去，他本来不同意，认为说读书还是至上，传统的观念，读书还是至上。 老爸，我跟你做同样的事情不好吗？ 是啊，他后来我去考复兴，其实我考复兴有点辛苦。什么叫辛苦呢？ 当然了， 他的学科很简单。那我如果没有意外，应该考起来是全校学科第一名。那个学校的学科是烂到不行。但是呢，他的画画厉害到不行 啊！ 我进去考试的时候，差一点掉车尾进去。我说哇，这个学校的这些有关于画画，全部都是怪物。 合理哦， 非常的厉害。 福星，我在香港也听闻过 啊。 那进去，我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才知道大事不妙。我的同学每一个闭着眼睛都会画画， 但是你不行， 我不行，我不止不行，我几乎就叫做最后一名。 啊，几乎就是那个叫做有待加强。嗯，哦，就是 有待加强， 有待加强， 有待加强，已经很避免。 我的同学，我最跟我最好的同学， 已经 跟我最好最好的同学，不到16岁，嗯，出去全省比赛得了十几个奖回来，得奖得到麻痹。嗯，哦，他除了第一名之外，没有得过其他名次， 什么都没有了。 哎， 只有第一名。 他比水彩就是第一名，比油画就是第一名，比书法就是第一名， 什么都是第一名， 都什么第一名。所以他没有得过第一名以后的任何东西。嗯， 靠， 那个同学跟我非常好，到现在为止仍然跟我非常好。 这个老朋友， 哎，他其实是一个很木讷，啊，很不知道事情的人。就是 啊 ，OK， 几块 老实的人， 他就是老实，就是我画画，我画我的我画好就 可以了。 别的 没有，什么都不会。 艺术家都是这样， 对，他是纯粹的艺术家， 对， 画的非常的好。他只有一个不好，叫做摄影。 那这个就是我不懂的地方。嗯，我认识的艺术家一般都是这类似这样的人，这人就是比较开朗的，都是很单纯的人。嗯，但你的文章，你的中文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好的、最上动的。你的文采一定不是一个 木讷的人会写作。 对了，你对。你对动漫，你对武术，你对艺术，你对军事，什么鬼你都念下去， 念一片 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些兴趣跟意外。好，那 你也很多意外， 那 人生充满意外， 对不对？但是呢，有关于艺术画画的部分，我只能说我只是会画的。但是呢，我同学那些人叫做 那是怪物， 哎，那都是怪物级的。 我知道 啊，哎哦。然后呢，我曾经有一次去看看省展，台湾的那个就是全国性的比赛，嗯，全国性的比赛，哦。哇，我从最后一名开始看，哇，这个画的怎么样？那个画的，哎呦，看到前十名的，哦，这个水准够高。嗯，然后看到最后看前三名，哇，这个真是。 厉害 很强，我做不到。 厉害！ 我看到第一名，我说：“哇，奇怪，这画风我为什么这么熟啊？很熟悉的感觉。”我看看名字，啊靠，我同学，省展第一名。 这个笑话我听过。 哎，好，我就想说啊，果然我的同学都是天才型的， 都是厉害。 可是大部分哦，大部分的很厉害的画家，很会画画画家他是通常都是很不知道世事。 嗯嗯，对， 很封闭，不太跟外面讲话的人， 做几款画画， 哎，对对，当画画的人， 对， 那有那时候当然就是说，因为我喜欢钢弹嘛，我说你可以帮我画，你帮我画上钢弹，嗯，我 自己怎么钢弹， 我就拿一张画给他看，给他看说这个叫做钢弹， 这个东西， 哎，他就看哦，画一画，我还真的画得不错，好，那后来就是说我到复兴的时候，当然我有急起直追，哦，很努力很用功的画，嗯 ，Zeta 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上演的时候，在我们学校就是开始看得到了，嗯，好，哦，开始看得到了，那个时候大概是1987年， 嗯， 然后1987、 哦，差不多， 他大概演完 哦， 对他还没戒严，那时候还没有， 我知道88， 对对对，哈，那时候因为台湾在正在。快速的转变，台湾那时候快速的转变， 小奖都 快要 差不多挂了。 再隔一年他挂， 我知道88年嘛，他88年挂，89年解严吗？ 对，哦， 对， 他等于说哈，那个时候我们哎，开始看得到，哦，看得到钢弹，哇，好开心，嗯，哦，很在复兴的时候那种，很苦闷的社会那个作业压力之下，哦，看到钢弹。看到钢弹的时候，我们就几个同学拿起来说：“哎，我们交作业，学校有时候会有一些作业是你自由发挥， 哦， okay，自由发挥就做钢弹啊，做模型啊， 嗯， 好啊，模型那时候没有模型社， 哦， 但是 有还没有， 对，我们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叫做动画社 ，OK， 动画社就看什么，让你看卡通的啦， 对， 哦，那你可以，但是你要交一些作品出来，好，动画社第一堂课开放看。”卡通电影， 嗯嗯哼， 马库洛斯， 阿姨我播 A Day Imoska 1984年的作品，我们在1986年年底、哦、1987年那个之前一点点、 嗯、 在学校第一次放，哇 好啊， 爆满， 当然啦， 全部都爱看、哦、好开心， 因为、嗯、因为你那个是跟TV 版是完全两回事，是砍掉重练的、 哎、砍掉重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字幕 啊，他不用跟你讲、 哎、那个时候没有字幕啊， 他不需要跟你讲， 哎，他拿起来说他没有人看过嘛，然后说啊，大家拿过来说这个非常好，一看就是哇，这是什么卡通啊，真好看， 全部都挨了、 哎、 了全部都看呆了 The Culture、 哎、看到呆了 The Culture、 哎、然后看一看之后、哦、好 OK，卡通的东西开始重新在钢弹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哦、接着马上就放 Zeta， 接着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才放哦，不是之前放，在那个时候放哦，刚好电视、哦、刚好电视有中文版， 电视来了、 哦、电视来了、哦、那个时候钢弹不叫钢它不叫做钢弹，不叫机动战士钢弹，叫做钢弹勇士 好、哦、我知道， 你香港好了，这个文字啊， 对啊， 香港叫个太空战士 啊，太空战士这个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小时候看钢弹，香港叫太空战士，几年后这个西贵啊出的 Final Fantasy， 因为他们因为受台湾的影响，台湾一座太空战士嘛。就把它搬过来， 所以我们 大家都脚练了。 我们香港有 太空战士没有跟懂， 是吧？我先讲 Final Fantasy 跟太空 是没动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等一下， 是有的，是有的， 是不是想了太空了吗？ 终于对了， 所以又求啊， 到是了。就对啦， 对对对， 是， 然后那时候终于台湾这开始流行这个模型也进来，新版、新版模型进来，通常模型哈、哦、会跟着卡通进来， 嗯， 然后当然呢， 香港也是， 香港电视台播钢弹播什么都好了， 玩具就来了， 一定是什么什么玩具公司提供的， 是啊、哦，然后他进来之后大卖。卖的到处都 是，当然哦， 哎、欸啊，我们也刚刚是买几盒，对不对？啊、嗯，干什么交作业啊？ 当然， 复兴有一个好处， 嗯， 他既然是学美工的、画画的，你可以看漫画，其他学校不能看嘛，啊， 当然啦、 啊，我们可以公然看漫画， 这个是参考书哎、欸， 参考书，我拿起来我要画某一格嘛，某一格嘛，以我们的作业还多简单啊，拿起来的这一格，换个大纸，好，开始画。哦、 啊、 ，copy 的方式画出来， 当然、 对不对？ 我想、 啊、老师来查，你看我在画画、哦， 嗯，我在墨爽啊， 哎，我在这个临摹哈， 临摹 这一个哦，啊、哦，所以老师不会骂你， 当然 对不对？然后那个我们学校其实不重视学科，什么国文、数学、英文哈、哦， 嗯， 是你只要有考就60分， 嗯， 有参加考试有写名字就60分， 嗯， 好哦，哦，结果好哦， 这个好，这个 我早知道我就跑去台湾念书了。 那还好，就是说我学科还可以哦。然后问题是我的同学叫做满江红 啊、 哦，哎，那实在老师实在是受不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60分。 算了， 对对， 老爷爷他们连考到6分的能力都有困难， 总不能全班都挂吗？ 对，那就说啊，你只要画画， 你不能写全班都是零吗？ 哎，对， 全班都挂掉了， 那 不能 的。哎，那没办法，我学科就是全班第一名，哦。那叫做第一名叫做61， 因为你搭了一题， 哎、欸，对我搭了一题我就第一名， 哈， 原则上是这样， 你很大就赢了。 哎、欸，老师说，哦，总算有人会写答案， 名字以外，终于有人写别的东西 了，那就是第一名， 都第一名 啊。哎、欸，那当然我们那个学校，比如说我们讲，就说我们学校的国文程度有多糟糕，好、哦，我们真的讲有一句话哈，叫做苛政猛于虎。 对， 好、哦，大家听得懂，对不对？哈、 啊， 中人你还有只要正常的你都听得懂。 对啊， 我们学校居然有人讲说，为什么不能猛于豹呢？我觉得豹比较好、欸。 哦， 嗯，好、哦，这种问题都出现了，而且这是真的。好、哦，最有一点好笑，这是真的。 疯了， 哎、欸，然后接着后面的人讲说，为什么不能是龙？为什么不能是狮子？ 不是什么，偏偏是虎。 那 对, 对，我不喜欢虎，就有人这样讲。 啊，那我跟你讲，我常常跟别人讲，没有中文好的，就算中文好的，这都大不了我。我问你，华府不成反内选，为什么是选呢？为什么不是猫呢？因为虎 猫货嘛， 一个是猫嘛，我真的不懂的，我真的不懂。阿鬼问你， 好，我跟你讲哈， 为什么不是类猫呢？ 好， 我知道音新音不对。 好，台语有一句话，台语不知道在台语里面啊，好、叫虎爷， 虎爷， 虎爷就讲猫嘛。 OK， 画虎 啊， 那你再怎么样画，看起来都叫做猫 啊， 不对。这叫不对、看起来都就是大虎小猫， 大猫小虎， 大虎小猫啊、 那都还是看起来像啊， 对啊， 图这么大张，画起来差不多这样子而已 啊， 再怎么样大的虎也是这样嘛 啊 ，OK， 对，所以它要叫犬，犬是什么意思？有点侮辱人的意思 啊， 侮辱就算啊，你这个像狗一样， 你这个狗 行的 来了， 对不对、猫没有不好 啊、 猫叫做虎爷。所以你画一只老虎变成小的就是虎爷 啊，对对对， 所以你不会叫猫，一定要叫狗、而且要说虎就是好的、大的、强的，不行的就是狗。 嗯， 哎，它的其实 因为猫不是互眠的吗？ 这是其一， 对， 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刚刚的测试这些示范，我们的主席他的中文真的我一直都不懂。你因为英式你节目多年，我们谈过好多次，对，很零零碎碎的你都讲过很多往事。我就讲你年轻的时候节目都砍杀什么的，这很光刚江湖的这东西。好了， 打打杀杀。 你之后又跑去日本工作这个那个。中间好像没太讲过你的中文，真的就是你国小国小国中哪一段好成绩就够你今天的中文，我打死也不顺。 好， 你就打死他吧。 那我就讲 三十秒， 我三十讲，我稍微讲一下我的花莲。好，我是花莲人。 我知道，我知道。 我花莲的爷爷 啊， 好，本家的爷爷，他是台湾的文学家。台湾第一代文学家，也是台湾第一代同人志的创作者。 哇哦！ 你看， 我爷爷的名字叫做骆香林，你们可以 Google 查一下。台湾的第一代，第一代有关于文学的同人志团体出的第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就是近代哈，近代台湾文学里面那一个很重要一个人。那当然就是在我回家就会念这些东西。 那就是书香门第了。 也不是啦齁。就是、 怎么不是啊、 对啊，你有文学家的爷 爷 吗？ 是我爷爷是文学家，我不是啊。齁、那个我爸爸。 不是文学家也写的那么多书。那所以我想都在芥末里说。我不会中文，我不会英文，我不是英文，我什么文都不会，不要烦我。就对了。乐大哥都跟我们说他不对不好，不是什么，那我们这些就已经我们受掉算了。 那我爷爷我们家其实是讲台语 啊，当然 闽南语，但是我爷爷教我们的时候是讲汉语，古汉 语。 对，古汉语， 古汉语，他教的时候是16音的古汉语，不是7音的台语。我们像我们国语，国语就是 16音， 它是16音哈，16音的那个古古汉语，就是基本上是一种我们现在看古比较远古的 广东话都才9音， 它是16音，然后这个部分非常的，现在回头看非常的难， 当然 那。小朋友嘛，其实是乱学，其实乱学，那他用古汉语教我《资治通鉴》， 哇，《资治通鉴》 嗯，《资治通鉴》 八神之辱， 哎，那《资治通鉴》 小朋友，《资治通鉴》 哎，对，我那个时候 连不起来， 哎，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念小学，在之前一点点， 小学之前， 哎，就他就用 还没有真小学， 还没有，等于说用古汉语，用台语当基础的古汉语，哈，教我《资治通鉴》。那我爸爸来问，那我还记得哈，我还记得我爸爸来问《资治通鉴》的事情，问我爷爷，结果爷爷说：“ 你问小洛了， 这种问题你怎么会不怎么不会？我现在翻译成台语啊，不翻译成国语，啊， 你怎么会不懂？ 你怎么会不懂？”然后他开始用倒背，任何一页，我刚刚正在看，我刚刚正在，比如说《资治通鉴》哪一本，拿起来哦，他正在背这一页，我爷爷在背哦，他讲解给我爸爸，其实我是听不懂，那很难，哇。爷爷讲的跟书上面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当然啦、 啊。嗯，然后呢，他接着跳哪一本哪一本，这一大套书我随便抽一本拿起来，他正在讲这个。好、哦，那我 你已经记得了， 我这边 你知道抄哪本？ 哎、欸，我知道大概在哪一个位置， 我知道啊。 哎、欸，那我爸爸哈、哦，我爸爸只能跪在那边听训。 当然了，骂死了， 骂、欸、啥？你怎么会这个东西都不会？这么简单都不会？那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学校去讲，我发现我老师不会。 嗯，对对对。 然后我就讲起来，老师讲之后我在底下讲。 我小学的时候拿太阳版的《资治通鉴》回学校看，他们已经好像看到怪物一样。 对。那 太阳的哪个字啦？ 已经是比较易懂的啦。对，王师傅们的， 对、 啊， 黄师傅， 黄师哪 对，那个其实是白话文版， 白话文。 我知道，我拿哪个去看，他们已经好像看到外星人那个样子啊。 那后来呢？就是说，我们家书很多嘛， 嗯， 我很喜欢两本书，第一本叫做《列国志》， 哦， 《列国志》 哦，然后再第二个第一个叫《东周列国志》， 东周 列 国志， 对对对。 哦，第二本叫《战国策》， 战国策。 哦，战国策， 战国策拿起来的时候，我这样看， 从头到尾看到。 哦，那我爷爷教我看的时候是用全台语， 台语看， 全台语教学。我爷爷其实会讲国语。嗯。好，我一直到他死的前一两年才听到他讲国语。 因为他要传承那个、 传承 那个文化、 欸、他最后讲说我也是会说国语的，跟我爷爷讲最后的话。 嗯， 否则他之前教学都是用台语在教学， 合理啊，合理啊，可以啊。 那他其实是在台湾来说，他是那时候当时存在的第一代汉学家， 嗯， 包括日本人都派人来跟他学。 嗯、知道 所以我们家齁，我们花莲的家里面，他是一个像是日式建筑的汉式建筑，好，那那个不是很大，好、哦、不是很大，但是比一般民宅要大。 花莲 那边，在花莲那边，哦，很多日本人会来学。我们说奇怪说，说这些日本人巴拉巴拉巴拉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对不对？那跟我爷爷在讲， 嗯， 换句话说，我爷爷会日文。会台语 啊，哪一代？ 哎、 哪一代英多半都有、 哎。然后会，然后又会汉语， 汉 语哦，又会台语，然后最重要，他还会国语。 国语 对 哈。 哦，那我爷爷过世的时候，蒋经国来我家，我不知道他是谁、我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好像是什么大官，好像什么大官来做治丧委员会委员长。 啊， 蒋委员长， 哎， 凤冠带状了， 哎，他过来，好、哦，那当然说我是比较年纪大以后才知道，哦，哎、欸，他是总统、欸， 哎，真的是小蒋 啊，小蒋啊， 哎、欸，小蒋啊，小蒋，其实像我爷爷死的时候还不是总统， 嗯， 哦，应该是行政院， 因为小蒋，对，那个时候，对，就算他做总统的时候，他也不像。不像他老爸那一样， 对， 蒋委员长大 到不行， 那大大的官徽，大大的屁股， 嗯， 到处 占有了。蒋经国在台湾，好、哦，那 好好先生老， 应该是说哈，他是一个所谓形象哈，形象上 当然呢 是个亲民，哦， 对， 回到民间去，好、哦、来讲，那我们家在花莲有一点点名气， 嗯， 好、哦。他会过来，哦，来，就是说，哎，那个 他其实我爷爷是蒋经国的朋友， 嗯， 严格来讲啊，严格来讲蒋经国的朋友，然后他来等于说啊替老朋友哈、哦、主持丧礼这些东西， 嗯， 哦，那其实我当然不懂啊，哦，当然不懂啊， 嗯， 但是我爸他们那辈都是懂啊， 嗯， 哦，那就有这样个渊源呐，啊。那后来说我们全家后来也几乎都在留在台北比较多， 嗯， 哦，比较没有回花莲， 嗯， 哦，那也是比较后来的事情， 嗯， 哦，那个当然我跟我爸爸他长期在联合报就是台北这边发展也有关系， 所以你就从所以你的你之后小学就我们一开始讲你小学哪一段就是你之前在花莲那你老爸那乐爸爸去联合报去做印刷， 嗯， 你就进着去台北，所以你的童年就是从小学开始就台北， 应该是说哈，我其实在台北出生，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在台北， 哦， 你在台北出生，但是回了花莲， 回花莲， 花莲， 然后生活台北生活花莲，他就这样来来回回，哦，我主要念书在台北， 嗯， 可是只要是放假就是在花莲。 啊，不，这个跟日本很多人都很像，因为东京很多人都不是东京人。 对。 但我在东京工作，还有可能我在哪里做个房子，回去，但我还是要乡下的嘛。 嗯，对。 啊，我就乡下在九州哪里。那好了，那真的。我们在你的童年讲到你去 念美术， 啊，对， 哎，那念美术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忙，因为复兴是一个课业非常繁重的学校，好，那我学校的第二年我画了几幅画， 嗯， 好，那学校因为有一些比赛， 嗯， 啊，然后有自由发挥，那自由发挥我当然画卡通嘛， 对，当然了， 那一年我画了。刚好我画了 Zeta 的几个作品， 嗯， 为什么？你会发现啊 ，Zeta 那个时候都是赛璐璐的最高峰， 嗯， 对， 哦，那我们学校刚好学一个技术叫做平涂的技术，哈，哦，平涂技术刚好就是很多颜色色块会这样分出来，那跟卡通非常像， 像， 哎，那我就画了几个 平涂， 哎，结果画了几个之后，美国的一个好像是什么类似艺术中心吧， 啊， 类似中心来台湾看到我的画，就通通买走了。 啊， 通通拿走了， okay， 我都不知道，哦，我说奇怪为什么，啊，我交作业之后，哦，比赛说还成绩还不错，就学校收走了，那学校收走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嗯，哦，给你卖掉钱都 没 给你了， 钱没有，我一毛钱都没有， 发神经了， 哎，那没有关系， 学生嘛， 哎，学生嘛不要钱，哦，学生努力不要钱，那后来我到美国去， 嗯， 哦，去找我在我美国的一个阿姨，她带我去看你的作品在这里。我说哦，你在这里还不错嘞， 还好了，放这 哈， 因为一段时间呢，其实看一看，就是说虽然蛮生涩的，可是我又觉得，哎，我放很多感情在上面 啊，很多时候，年轻的艺术家， 嗯， 可能继续没有那么到家，那么厉害，跟我你乐哥你知道我很喜欢， 嗯， 高田 明妹， 阿 Kimi 他高大先生，我喜欢他越早期的作品，坦白讲90年代以后的，就算他现在画 Kimi，老了十多年了， 嗯， 这已经不是那个年轻活泼那种。当然技术很高，还是很美，但已经不是那个跳脱的magical girl， 对， you know? 没错， 不是那个感觉，啊， 那其实我在那个时也差不多，后来我在高中比较后期， 嗯， 念复兴比较后期的时候， 嗯， 哦，Orange Road 开始在红啊， 哦， 马上红，那那个时候台湾进来的时候还没有版权，就是台湾还没有版权前的一个 古灵精怪， 哎，古灵精怪，哇，他出第一本，我就开始跟翻， 嗯， 哦，很那时候很便宜嘛，我赶快买， 我 这个作者作品真好看，看一看之后，后来高田明美在 New Type， 哦，How to Art， 上面有画一些东西，就说 对， 哇 哇、哦！ 我跟你讲，我当年跟你一起画，大概我在香港，你在台湾，我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订长期的订 new type， 我第一次见看的不是卷首，我是要找这一期的 how to art， 是不是先生？是不是高田先生的东西？ 那在这个之前，在前面一点点，五路塞鸭子了 啊 啊，五路塞 很早了， 很早哈。 台湾， 我台湾第一本买的，原版，也就是日本版的漫画五路塞鸭子了，在我念复兴的第一年，存了打工哈。 哇，贵的要命吧？ 很贵啊，买不起嘛。 对， 我知道 存一本钱。那刚好我们学校对面有一个卖原版漫画书，应该是说原版书的 原版书 的书店。 嗯， 哇，我进去，哇，这什么漫画？哇，真好看。 嗯， 我到那时候花了一笔钱，买了第一本，但是是第几集？第34集结束的那一本。 哦，好啊， 最后一本 买的好啊，买的好啊，买的 刚出来还是第一版。 第一版， 哎，第一版，在 贵了， 下大雨，哦，下大雨。 有 我拿那本书，因为没有钱回家，买那本书之后没有钱坐车回家。 嗯， 哦，从永和走回松山， 哇， 回去 哇， 好、哦、买了说 还稳我、 啊，我连车钱都拿出来了。哦，那没关系，反正学生时间很多， 啊、 哦，我把书包的好好的放在书包里面，一路走回家，全身都是湿的，只有书， 只有 那一本书是干的， 只有书是干的， 就哪一本书？ 哎，那剩下的课本也是湿的， 对， 因为塑胶袋只有一个。 嗯， 好，就去包它，好，包它去，很回去，哦，找了个什么书套，把它套在一起，供在那边，哇，好棒， 供奉啊， 欸、供奉。看那本书之后，没多久，我才看到，刚好就是看到古灵精怪， 嗯， 接着看到高田明美的东西， 对， 好、哦，非常的看到高，尤其是我看到是什么？不是看到高田明美画古灵精怪 Orange Road 哦，不是，是看到高田明美画乌鲁塞亚子的， 哎。 我有没有讲错？ 我已经知道 哪里了。他其实，哎，你知道哈，就是说，他事实上是在画古灵怪精怪之前，他是乌鲁塞亚子的后期的人物设定。 对， 就是他。我是这样子先开始的，然后才延伸到后面的古灵精怪，是这样子来的。 啊，我果然是高田老师的忠实 fans。 嗯， 我可以很高兴的，我终于有一样东西我比乐大哥有 早一点。 因为我是看拜教女儿 哪个 虽然飘零虽然飘零虽然飘零。 你给他。 不该改篇讲一个见证的女孩故意在讲小提肯将肯家九十富不该狗石羊做音乐咋咋嘛咁出来 ,anyway, B 上再讲这个是我第一个印象我不知道是高田老师的东西。之后 ,Creamy, 我也不知道是高田老师的东西。陈勇飞鹰和葛正芒葛正芒有一个角色是高田明明老师的。 有、啊。 那个女的女的那个不是天野喜超的。你看制作名单特别写着 character design, 那个教室那个是高田明明的。 哦、 这一套。 嗯 这一套是我记得老实说算时间最早的应该是Gajaman, 但真的发疯的在看这个是女生的看得住 少女漫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我当电视在放机器人东西的时候我在看这个我在看 Creamy, 这个台湾叫做什么小魔女？ 我咪开翻中文版。 什么什么什么的小魔女是不是？ 台湾叫八角女儿，狠狠定。 台湾近期第一部是玫瑰，是。 对， 台湾叫八角女儿，狠狠定。台版书嘅旧版书叫八角女儿，唔使问啦，狠狠定。 没有没有，这里没有。 对， 因为台湾因为我旧版有一套， 台湾这个翻译其实乱翻的啦。 乱得很， 乱七八糟了， 乱七八糟。因为我两套都有，就你香槟拿张桃，哪一套我有？ 有 胶盾哪一套我也有。 嗯， 但真的TV 版最好的是音乐。 哦， 我睇翻呢度佢写台湾引入动画系叫两小无猜。 哦，唔系动画版我冇睇过啦，但系漫画本书。 唔系你睇一睇翻两小无猜，睇下师傅知唔知？ 哇，两小无猜，我实记得。 我先 上一下厕所。 啊，好。